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今天呢是9月19号啊，这个星期二了。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二级左右，山区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9度，湿度20%。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湿度60%。尾号线行3和8。今天呢一起来说一个关于爱好的话题哈， 嗯， 关于自己爱好，但是呢这个爱好不是现在的，现在爱好肯定有很多哈，说的是小的时候不太正常的那种爱好。 前面有好多定语、 嗯、 首先是小时候、 嗯、 然后呢又不太正常， 对， 这样的爱好 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好、啊、 得好好想想。 比如说像小时候，我记得我就一个不太正常的爱好， 嗯，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为这播音打下基础了、 啊、你就知道以后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了。 那倒没有，打开录音机找一盘这个没用的英语听力的那个袋子啊，对，而且那时候是这个哥哥姐姐们的英语听力袋子、 嗯、 然后放里边开始自己录音玩，就比如说，而且录的不太正常，你比如说一般人录点什么这个自己唱个歌啊，表演个什么节目啊，我录点飞机大炮的声音， 哦， 就啾啪啪啪啪， 那时候开始录音效了， 哎，开始对对做音效了， 怪腔怪调了， 对啊，就是这类似这样不太正常的爱好啊，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小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爱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在咱北京的5号线地铁上，有一个小孩呢，一直说累了，哎呀累了，想坐着。他的家长也一直说了，说这些叔叔阿姨们上一天班也很累啊，你已经5岁了啊，可以自己站好，不需要让座了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呢家长却蹲下来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家人的爱才是最让人温暖的吧。网友也说了，说这样的这个家庭教育啊，教育出的孩子一定不会差，能相互理解真的很暖心。 嗯，没错、 哎、 就是将心比心嘛，让孩子也能够体谅别人的难处。 是啊， 而且我觉得这话说出来之后，你说啊，这个 周围的这些 年轻的叔叔阿姨们还坐得住吗？ 这不仅仅，我觉得现在其实不用说，可是你说按说一个5岁的一小伙伴，一不是什么小伙子的话啊，基本上你也能够就有这个一个站立自己扶住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对吧？我觉得人家这个妈妈说的也没问题， 对， 你该自己站会儿站会儿。当然了，这妈妈还是心疼孩子，还是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了， 是是是， 对吧？ 嗯，再来说一下，还是呢要引起家长注意的事情。 嗯， 这个是市面上呢50%以上的儿童太阳眼镜标志都是混乱的，那么长期佩戴还可能会影响到儿童的视力发育。这是4岁的一位北京男孩呢，最近患上了急性角膜炎，而福建的一位6岁的儿童呢，也是视力下降。这些呢，后来发现原因都是儿童太阳镜惹的祸。那么最近呢，这个上海市的消保委也是对市面上的儿童太阳眼镜进行了一个质量调查，结果发现超过1半的儿童太阳眼镜的标志都是不达标的。 嗯， 也真是不验收不知道啊，居然有这么多的不合格产品。 没错，而且我真觉得啊，其实这个孩子到底应该不应该戴这个太阳镜和墨镜， 这也是很多家长们的困惑。 对， 嗯， 就不戴吧，啊， 嗯，我之前是听人推荐呀，说海这个小孩儿这个夏天的时候，为了保护眼睛，应该要戴上太阳镜。 嗯， 我还真给他考虑在市场上准备要买。 嗯， 后来发现呢，孩子的脸小，现在目前还架 不住，戴不了，太好了啊、 嗯。 其实我倒觉得哈，现在出门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不那么晒到的。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家里边地下车库直接是这电梯入库了，对吧？直接到库里边一上车，车里边车有防爆膜，对吧？然后你出来之后，包括咱这个坐公共交通也一样，坐公共交通其实基本上不会那么直接晒，所以说你说带这个直接带这么一个太阳镜有没有这必要？对于孩子来说啊， 主要还是呢，不管有没有必要哈、这个市场监管还是很重要、 哎、 就是让我们如果要准备给孩子佩戴，要给孩子买的话呢，我们能买的放心。 嗯 嗯， 咱们继续来看看啊，虽然有些买来是放心，但是用起来到底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是， 100元买个共享单车儿童座椅就能带娃出行吗？小心暗藏风险啊。在网购平台上呢，用几十到100元啊，对，就能买到一个可安装在共享单车上的简易的座椅，携带儿童出行。看似这个便利的神器啊，却存在着安全隐患。有人刚买第二天，孩子就摔破头了。多家共享单车公司也表示了，因儿童座椅出现安全问题，不予赔偿。 是， 嗯，这其实我觉得挺好理解的。 因为人家共享单车出来的时候啊，就明令禁止您这共享单车是不允许带人的。 嗯，人家没有这配置。 哎，而且您是自己啊，在这网上自己买这么一个儿童座椅，网上这么一架，当然出问题没人给你解决。还有就是，网上这儿童座椅到底安全不安全，谁也说不好。当然了，我看到有一些报道也说了，说这个网店的人啊，当然是自卖自夸了，告诉人家说我这个安全座椅啊，甭说孩子了，160斤的大人都没问题。后来呢，还真有人测试了一下，100斤的大人尝试了一下，不行了。就是基本上坐3分钟，这座椅已经变形了，就会出现危险。 所以说，这个商家的宣传也是虚假的。 哎， 而且我在想，这些商家真的挺厉害。 嗯， 就是任何一个商机都不会错过。 嗯， 刚出共享单车，人家连这个配套设施都给你想到了。 对。 但是呢，咱们买的时候千万还是，哎，不要买那些 不 合安全的。 这个就不合安全， 就不能买， 哎，就不能买， 对对对 对，真是不能买，因为人共享单车不允许带人哈。 是是是。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看看你啊，还敢不敢用远光灯了？因为呢，这个违规的司机可能被罚体验照射30秒。 嗯， 这个是最近呢，这个海口交警总队针对于司机使用远光灯的问题开展的一个治理的行动。一旦被发现，那交警部门呢，不只是要进行简单的罚款，而是设置了一个体验区，违规的司机您要在10米外弯腰或者蹲下，体验30秒被远光灯照射的感觉。经过现场的体验和教育之后，您才可以离开。这个方法各位觉得怎么样啊？ 嗯，虽然有点像体罚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真的能让他们长记性啊。 对， 确实这远光灯啊，无数个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它是危险的。 嗯，是。 但有时候呢，真的有那种不自觉的司机呀，啊，平时你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对方忘了自己开着远光灯啊，大概咱们用远光灯晃一下，对方能想起来，赶紧把远光灯给关掉，而且心中其实是有愧疚的。 嗯， 但就有那些司机，行驶当中呢，你还能理解，就比如说自己啊，这周围怕有这非机动车，怕看不见，想早点能看到，这咱心里是理解的。还有那些就把车停在那儿开着远光。你说这个就实在让人理解不了了。 对， 哎呀，真是没办法哈。 希望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吧， 哎， 让他们赶快的提升一下这种安全意识， 有这种意识， 哎，替别人着想。 啊，嗯，咱们再来看看一个七旬的婆婆啊，平时卖菜啊，这个收了300块钱的假钞，民警掏钱把钱给把菜全给买下来了。 嗯， 这事发生在湖北，一位68岁的这个婆婆啊，卖菜3天呢，收到了300块钱的假币。当地的派出所的这个副所长呢，也本想给钱，但是老人执意不要。最后呢，民警以买菜为理由，自己掏钱买下了老太太的菜啊，别让老人因为假币而流泪。 嗯嗯，很暖心。 对， 我们再来说，这是上厕所玩手机啊，小心有7个器官会受到损伤。 嗯， 看看您有没有中招的。 哎， 那么上厕所的时候千万别带手机。不是因为它会掉到坑里，可能会引起您这个财产上的损失， 嗯， 而是会损伤您的身体，尤其是这7个器官，比如说大脑， 嗯， 可能会导致您反应迟钝， 哎， 头晕脑胀， 对， 眼睛这个近视、干眼症这些问题也可能会随之而来，还有就是颈腰椎， 嗯， 那么颈椎间盘突出这些问题也可能会有。再来就是心脑血管有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 哎， 第五个呢，这说到肛肠了， 嗯， 也可能会造成您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排便困难啊这些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膝关节可能会引发退行性病变。最后说到的是下肢有可能会造成静脉血栓。 哎， 虽然都是有可能，但是咱们都不希望发生啊。 嗯，人家不是说嘛，说这个本来啊咱们上厕所时间是5分钟以内， 是， 但是加上一个手机的话呀，就变成25分钟了。 是， 如果手机再加上一 WiFi 的话呀，可能就变成35分钟了。 对对对。 如果手机加上充电器再加 WiFi 的话，那就无限大了啊。 对。 所以说，咱们还真得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时间哈。 还是换成报纸吧，杂志也行。 这都不行啊。 都不行。 哎，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互动话题。今天说的是，大家小的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一些爱好，挺好玩的这些爱好。 嗯，对。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哎，别不好意思分享啊，我们送上一首来自张学友的歌曲《童真年代》。

的刚刚呢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童真年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语来了。今天聊的话题呢跟这童真也有关系啊， 是 说的是小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一些爱好。 哎， 这爱好我觉得也是一种童真的表现，比如像刚才我说的自己在家能玩一下午，拿个录音机这一直录这个咻咚咚哗哗哗呼啦啦就开始就自己给自己配上音了啊。还有跟那个背后卷玩。 哎，我现在想问的是，你当年那些磁带都留着呢吗？ 不记得了，应该不留了，因为连这录音机都没留着。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好多东西没留着，挺遗憾的。 可惜了， 对吧？那时候肯定就是你不仅仅要录这个 Q 档什么的，同时也会录一些这个自己说话呀什么的，也肯定有，就少，挺有意思的，要留下来，是吧？ 你刚才说到这个背后卷儿，我也是想起来了 啊， 真的是小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在床上玩过家家，然后 我说 可能对你来说没什么共鸣，我就然后就会把被子呀，然后叠成各种形状，然后弄成家里边的家具，然后自己在一张床上就可以真正玩一天。 当时过家家那小男孩现在还留着呢吗？ 哎呦，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耿耿于怀呀。当时和我一起过家家那个小男孩，如果你还记得我的话，我就想问问你，当时我们说好了在那个门口，然后我演妈妈，然后带孩子，你说你出去挣钱了，可是你为什么一走就不回来了？一直没有等到你。 哎呀，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后来就忘了，就那当时那个场景很清楚。 哎，说好的，你说当年这许下了这么多诺言， 是啊， 是吧？说出这么多誓言来，没当真啊？怎么？ 哎， 一直没做到啊？ 对， 什么你当妈妈，我当爸爸的， 哎， 是不是？ 嗯 啊，你当儿子，我当爹的这种啊，就类似这种啊。 小时候也不介意这些啊。 对。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就是小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爱好啊？季卡说了，喜欢闻汽油味儿，我估计这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人。 啊，我是 你理解不了。 想起小时候的一部动画片 啊， 就是那个邋遢大王， 嗯， 里边那个老鼠大王啊，里边那个老鼠大王，他不是就喜欢闻汽油味儿吗？ 哦， 还有印象吗？ 没什么意思，那时候我还小呢。 啊，是，对， 不是，闻汽油味儿，闻这个指甲油味儿，还有什么油味儿？反正这个几个是好多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就传说是因为身体里缺什么东西，哎，对，有可能缺油。然后我也这样，凡是这个家里边人啊，甭管是谁，这个给汽车加油的时候，我一定得下车。必须得，就享受几口。后来才知道有毒，那不能多闻。包括指甲油，就那种老，我不知道现在的啊，小时候那指甲油那味儿啊，哦，修正液那味儿， 哦， 就这几样。哎呀，就 这么一说， 哎，大家都爱闻，好几个人都就闻闻的，就感觉跟过瘾的似的。哎，但是这东西有毒，真不能多闻。 是 啊。 这是迷之爱好， 还有人对，家有可爱也说了，说不仅仅喜欢闻这汽油味儿，还喜欢油漆味儿。对， 真是 啊，我爱吃绿色青菜的也说了，我也喜欢那个修正改，它叫改正液的这个味道， 修改液啊。还看这位叫旺的朋友，他说呢，小的时候家里边买回了小鸡儿喂养，我记得自己特别喜欢闻小鸡儿身上的那个味道，哎，自己老是偷偷的就找到那个小鸡儿就好好闻一闻，这算是另类吗？ 这个算另类，对， 还好不是鸡屎味儿啊。 那时候家里边经常会买一些小鸡小鸭，就是就学校门口最早的时候就是那种小黄鸡，然后呢还有这个小白鸭。 还有小黄鸭呀， 小黄鸭 毛茸茸的， 哎，毛茸茸的。然后呢，后来你会发现，再后来人家这个商家就给它画成颜色了， 对， 画成条的，画成那个，哎呀，染的这其实 五颜六色， 不怎么好看，不怎么好看。 而且对这小动物真的都是伤害。 对，而且我还真养大过一只，养到就是能吃的那种，真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口都没吃， 后来真是 让大家给吃了。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我肯定下不去，因为我从小喂到大的嘛。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在奶奶家养，就真的从一只特别小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印象，小时候买那小黄鸡小黄鸭呀，然后养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第一个孩子这个手啊比较闲，经常这哎呀抖搂抖搂这儿弄弄那儿，掀起膀子看看，这个他张开嘴看看，天天招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些不容易活，因为他比如说赶上阴天下雨，他这一受凉自己就受不了了。后来真的就那么一只，养了这么多年就一只养大了，哎呦，就天天，而且最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次吃一盆小米拌这个拌那个菜，拌绿叶菜，然后拌完之后咔往上一弄之后，基本上一块就全给吃了，我印象特别深刻。 哎，就是啊，接着说， 后来等大了没法拌了， 那给炖了吧，就让大人们给炖了。炖了之后， 在奶奶家的大院子里养的吗？ 不是，院墙和这个房子之间啊，之间给他圈了这么一块地儿，他就在那里边。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养活一个这么小的这个小小生命都不容易。 嗯， 我那可是在楼房里养啊。 养大了， 对，养大了，从一只小黄鸭，然后真的是一直养大，养成了一只大肥鸭子。 好， 而且我家这只鸭子也是很通人性的，就是你走到哪，它一直追着你，谁喂它，它就对谁特别好，而且定期还要洗澡啊什么的， 还得洗澡。 当然啦，然后。 后来家里边也 不是不是，后来也是因为它可能是有一次洗完澡之后着凉了。 你看 啊，没，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老想把鸭子扔水里。就老觉得他会游泳，但是那鸭子那么小，不知道不能游泳。 我们那已经养成一只大 鸭 了。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后来家里边那焖炉还留着呢吗？ 你知道这只小鸭子去世之后，我们家人多伤心呢。 对，确实是。所以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后来我家就真的跟正就不是正常，跟一般家庭不一样。人家养个猫啊，养个狗啊， 嗯， 什么都不要。 啊，对对对， 真的什么东西，心里边承受不住啊。 就再养什么任何的宠物， 哎， 真的要对它负责一辈子。 哎，你看这朋友叫什么旺是吧？ 对， 这种回答是特别好的回答。你回答之后，你看引起大家的共鸣了， 是 说起这个小黄鸭、小黄鸡来了， 对，差点没收住 啊。嗯，还有这种，这个确实是有点太不正常了啊。 嗯， 像那个全智仙他说了，吃鼻屎啊。 你别说哎，我们小学的时候真的有一段时间流行，就同学之间互相传的是什么，说的是这个吃了之后聪明，但是我真的没有试过， 但是你发现 不能接受。 但你发现传的那个人一直都不吃啊，好好好。 哎呀，这小孩小就是 有没有想起白景琦坐在自己家那个药垛上给大家接圣水，让大家一人喝一口，看自己不喝啊？ 就小孩你 哎呀， 可能就是从一个恶作剧， 嗯， 然后传起来，结果后来孩子们都开始效仿，还迷之喜爱，迷之相信。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以后一定告诉自己家孩子，这些话别信。 是是是。还有刘任性说了，他说喜欢吃红领巾。说每个礼拜都换新的， 嗯， 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就是可能有的小孩喜欢，就像咬那个衣角一样， 嗯， 他那个嘴里老想 咬指甲一样， 哎， 啊， 对对对， 嗯， 哎， 对， 就是，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红领巾啊， 嗯， 常换的有几种可能，最大可能的就是没带， 啊， 就是家里边其实你发现啊，后来你收拾东西的时候，尤其自己屋， 嗯， 哪儿哪儿都有红领巾啊。 对， 哪儿哪儿都有国旗的一角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吧？你就是因为你经常走到学校门口，哎呀，我忘带了，赶紧去小卖店给我拿一条红领巾，咔，这么系上了。 嗯 啊，可能那其实那时候这个红领巾，我记得当时好像是5毛钱吧， 还挺贵的呢。 对，5毛钱得顶自己这个不少的一个零食了。 代价，谁让你记性不好的？ 对， 丢三落四。 新芽也说了，地下室的潮味特好闻，超好闻，每次下去都得猛吸几口。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一开启之后， 嗯， 就像打开了一个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样。 对， 那小伙伴们想一想自己童年的那些奇怪的不正常的爱好。 但我怎么一听说这几个，我是开始干呕了都 啊！ 包括这个地下室，还有这吃鼻屎，哎呀， 啊， 怎么回事呢？还有喜欢那个中药味的，哎，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他说，这个站在中药店门口就得，哎呀，深吸一口气，觉得神清气爽， 药材香啊。 对， 嗯 啊， 好 吧，今天对， 稍事休息一下吧。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小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一些爱好。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小的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爱好、啊、 是， 刚才真是让我们这个 大开眼界、 啊、大开眼界了啊、哎、什么 但是咱也别把自己、 哎、 咱也别把自己摘出去、嗯、其实很多咱们也是有共鸣的。 是啊，刚才说闻这汽油的时候不是我也挺高兴的吗？ 是是是， 对吧、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马上啊，马上 嗯 就能在这个飞机上使用手机了啊。其实刚才咱刚说到 哎 用手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咱还真离不开啊、继续来说说这个在飞机上怎么用啊。航空公司也表示了明年上半年有望实现，旅客呢有望可以在飞机上使用手机。那第五次修订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将于今年的十月起正式的实施了。此次修订呢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放宽了对手机啊这个便携式电子设备的管理规定，允许航空公司对便携式的电子设备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使用政策。那9月18号的时候呢，这个春秋航空新闻发言人呢也是表示了，说空中使用手机呢是大势所趋。那规则呢沿用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相关规定，将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许可交由航空公司自行评估。乐观估计呢，18年的上半年。航空公司呢旅客就有可能呢在这个飞机上使用手机了。其认为呢，虽然是该规定啊将在这个今年十月起生效，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到这个十月旅客就可以立即使用手机了。各家航空公司呢也将重新的来修订一下公司手册，完成民航局的评估，并向这个局方呢提交申请，得到批准之后才可放开，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 嗯，还是要这个稍安勿躁啊，不要太着急了、 哎、 等等这个规定就是确实实行之后咱们再有选择性的可以玩一玩哈。 没错啊。 嗯，接着来说这个是呢，女子顺走表妹的份子钱。 嗯， 这个后来还表示说这也算偷吗？ 嗯， 最近呢这个表妹小芳结婚，家人呢摆喜宴招待亲朋好友，在这个喜宴上小芳的一名亲戚负责收份子钱，总共收了10000多块钱。 嗯， 没想到的是这个亲戚啊，这还是新娘的表姐，就在这个喜宴刚开始的时候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把这10000多块钱的份子钱也给顺走了。直到这个后来他投案自首，他自个儿还挺纳闷的、 嗯、 说我偷我表妹的钱，我这也算偷啊。 嗯，而且那您这不算偷，干嘛投案自首去？ 是啊 啊、 嗯、 确实是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真的亲戚之间，人家把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就是信任您，让您来做，然后偷走10000多块钱，确实是不太光彩了、 嗯、 啊。再来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外卖 APP 植入了交通安全考试，外卖小哥不通过将被召回。近日呢，某外卖骑手 APP 呢也是增加了交通安全培训、交通安全考试和配送安全提醒三个新板块。其中呢，外卖小哥呢也是需要啊每2个月在 APP 上呢强制的答题，若不通过将被召回重新培训。此外呢，还可对外卖小哥进行实时危险路况的提醒。比如说啊，像这个一些安全的考试题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安全口号是什么？ 哎， 上边有几个那么安全的这个回答，也高高兴兴来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去啊，这应该不是。安全连着你我他，幸福生活送管家等等啊，这个、还有送餐再忙安全不忘，风雨共担当平安同分享等等这些。或者是问您说交通指示灯的通行，以下哪种行为是正确的？红灯亮起的时候躲避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过的路口，还有红灯亮起的时候将车停在斑马线后，等待绿灯亮起时推行通过。黄灯亮起时呢，没有车辆阻碍可快速通过。红灯亮起时啊，不是绿灯亮起时，可以随意穿行，不用走斑马线通过。这你选哪个？ 这听着都跟绕口令似的。我确实没太注意听你说的这个选项。 你看看，你不一定答对。我跟你说， 红灯亮起时躲避过啊、这个肯定不能选。 嗯 啊、应该是停下来嘛，将车停在斑马线后，等待绿灯亮起时。 哎， 这个推行通过，这个是正确选项。 嗯，第三个怎么错了？ 黄灯亮起没有车辆阻碍可快速，那当然不行了。黄灯亮起的时候你要、 嗯、 你就要注意就停车了嘛， 哎，注意减速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有这样的答题，我觉得不仅仅对人家这个骑手外卖骑手啊是一好事儿，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好事儿，对吧、嗯、 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安全常记心中。 哎、 嗯、 哎、 接着来说，这是学生军训之后啊、 嗯、 集体都给晒黑了，结果因为这晒黑了，而且晒的就是黑的也是很均匀，所以走红了、 嗯、 神似同人阵，就是那个 一个小视频。 对对对，最近呢河北某所中学军训之后，学生们集体晒黑了，场面颇有喜感。校方说了，视频当中呢这个学生们穿的的确是他们学校校服，但是呢否认今年否认是今年这一届新生，这个还去求证，就是说还不确定是不是这届新生啊。 嗯， 但视频里边这么黑，也可能是拍摄角度和光线的问题，这个人家学校的军训呢也没有网传的那么严格。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如果参加军训的话啊、 哎、 需要孩子们吃点苦。 是 真的，为什么人家安排这一军训，而且这么多年了，对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这个原因的。 没错， 对吧，有一定必要的。 首先就是纪律性，然后还有呢就是这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一下、 哎、对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啊，一块说说这个小时候有什么不太正常的一些爱好。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吧，这还真不是老歌，是一首歌名叫《老街》的，来自李荣浩的歌曲。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的躺在课桌的是属于 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个微笑，夜晚却变焦，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不下休息一片段，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 刚刚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老街》，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小时候都有什么 不太正常的爱好， 不太正常的爱好， 是 对吧？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好多了， 嗯、 啊，地下室潮味儿、中药味儿， 是， 好像小时候这鼻子都特灵， 哎， 什么都爱看一看，不是什么都爱闻一闻。 老人大人不是老说咱们是狗鼻子吗？ 更 鼻子 更夸张的，你看那个《猫的树》和《我的你》 啊， 拖拉机尾气味儿。 哦，那跟那汽油味是接近的哈。 对，但是其实小时候我特别就佩服这个能开这个手扶拖拉机的人，我不知道你还没有印象、手扶拖拉机那个把儿啊、就那个那现在叫就它那不叫方向盘，那车把，特别长， 对， 就是巨长，你感觉哒哒哒哒哒哒，有你我就看特别帅气，对吧？而且你看它怎么发动的，而且其实那个手扶拖拉机外边都是比较裸露的那个机械，你就觉得特别神奇。就前边咕咕冒着烟，周围那个链条一直在转着，对吧？还有皮带，然后后边这个怎么着传动到后边，哎，你特别有意思。 是是是，开过开过 啊，开过， 在上面摆摆架子， 哎，我 摆摆样子， 哎，真好，真好。 是是是 啊， 来看看朋友们还有谁怎么说的。 嗯， 这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 啊， 小时候玩过家家、特别喜欢把那个枕头塞到肚子里，假装自己怀孕了，是一个妈妈。 哎、对，小时候其实不仅仅是爱这个塞枕头。穿大人衣服，抹点什么口红，点个红点， 穿 妈妈高 跟 鞋，哎，这都是小时候的爱好哈。 对， 空大小王子他说，我喜欢跟着这个不对，这样的啊，自导自演，自说自话，这也是好多人就是习惯的。 对，我也是这样，小时候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然后 在家假装是一个什么场景， 对对对对 啊， 自己过家家，玩得很带劲， 有意思啊。猫小咪啊，他说小时候抓老鼠啊，玩蚯蚓，抓知了啊，现在打死我都不敢。 好多好多人都是就是后反劲儿，大了之后发现我小时候还干过这么恶心的事儿呢。 恶心倒没觉得恶心， 就是觉得很害怕了， 就是害怕，真的害怕。你现在你说蚯蚓，小时候拿赶紧拿手拿 啊， 想都不敢想。 对呀、 现在不敢想、 对 吧， 想想都觉得 啊，对，小时候就不知道怕，就那个那天我还跟朋友说呢，那天因为让那个学名叫羊辣子啊，其实咱们叫羊喇子，给喇了一下 毛毛虫， 哎，喇了一下，小时候还拿不拿羊喇子不敢拿那个绿豆虫 啊， 搁手里玩，哎，你说怎么想的，就在手里咕噜咕噜咕噜，哎呦可爱了。现在你想想，哎呀，你敢碰它吗？软软的，糯糯的，咬在嘴里脆脆的啊， 从小就不敢啊， 一咬这爆浆，好嘴里，嚯， 太恶心了！这是从小这个我就确实不敢碰啊。 对，所以说你说，哎呀，真是厉害了。 哎，有时候真的佩服小时候的自己。 嗯， 很英雄啊！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苏罗茶他说了，说，睡之前必须得摸着妈妈耳朵才能入睡啊，还必须是那种凉凉的耳朵，捂热了就不摸了。 哦， 嗯。 我想可能就是很多孩子都有一些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癖 好。我就说这种习惯其实不好改， 嗯， 到现在我都养成一个小时候留下的习惯。 是吗？是吗？ 就抱着抱枕睡啊。 哦， 就是小时候就真的是无意间得到一抱枕，就习惯就抱着搁床边吧，后来就改不掉了，就怎么都改不掉。 哎， 你比如说像外边是出差，只要住外边了啊， 没得抱枕，你睡觉就特困难。 你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就必须得抱点什么，觉得舒服。 哎呀，就是那种安全感，可能小孩从中获得的是安全感。 啊，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披着被窝装大侠。 对，一般都披毛巾被。 对对 对, 对, 对， 毛巾被，而且毛巾被还得挑样。 嗯， 有一些家里边，我就最早的好像就是那种橘红色的，还黄色特多那毛巾被。 啊、哦，毛巾被 啊， 我们还披什么大床单子？ 大床单子， 在身上裹不裹，装成那个古装。古装美女， 对， 嗯、 古装哦，对，你们是美女，我们是，就基本上家里边是春节的时候啊，是最开心的。第一时间长， 是。 第二呢，春节好多道具，比如说放完了那个，放完了那个手拧花的，不叫手拧花，那什么、 嗯、 手持花的那个棒， 哦， 留下来当自己宝剑，啊，那个留下哗哗，因为满地都是嘛，那时候、 嗯、 啊，说哗哗，对对，跟别人拼，然后别在腰间，哎，那比较厉害。还有像这个留下的一些什么小道具，别的腰上就当成自己的步话机， 可神气了， 厉害，厉害，厉害！ 对，真男女有别呀。 对，还有这个黑色叉烧肉说了，咬床单口水湿了之后弄湿之后自己还作呢， 哎 呀，哎 呀，嗯，你看就是刚断奶不久啊， 嗯 嗯，再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哦？这个叫后进生小 H， 他说呢，小时候喜欢舔这个西瓜皮、西瓜籽儿那个皮儿。 嗯， 舔完了之后就吐掉， 嗯， 不吃里边的人儿，所以你很适合帮家人剥瓜子儿啊、嗯， 对， 是吧？ 嗯，不过一般好像那时候，晒这个南瓜籽儿的比较多， 嗯， 家里边那南瓜，那个特别饱满那籽儿， 晒出来的瓜子儿， 哎，晒完瓜子之后一炒特别香，啊，还有这个，你看跟我一样的啊，这个，嗯，我女神她说的啊，说我也抱着枕头睡觉。啊、 哦，哎呀， 抱着枕头去睡得踏实。 是是是、 嗯， 还有看朋友怎么说的，这朋友说了，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割过那个草地的那个青草味儿。 嗯 嗯， 对， 这个还不算是很不正常的。 嗯，就还要多不正常啊？嗯，对，其实这个大家都差不多。小时候，你看那个 VP 他说，把被子围在身上， 嗯、 装腔作势、啊，假装自己是仙女儿或者是娘娘。 哦、 啊、 哦， 嗯、 是。 小时候都有这爱好， 是 不是古装剧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一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咱们小时候都是属于就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一代嘛。 对 啊，接触的片子当中肯定会有这些情节。 三十说，鞭炮的味道你们爱闻吗？ 哎，还好。 对， 好 那个鞭炮，对那个味道，小时候也闻过。 是， 小时候好像什么，小时候甭说那个，我告诉你小时候那个葡萄架子 啊， 揪那个葡萄架子那尖儿。 啊，够咸的， 不是， 嗯， 葡萄架的那个长出来尖儿吃， 啊， 酸溜溜的，你吃过吗？ 没有。 还有那个叫什么花来的，忘了，就是那个也是地上的一种花，叫什么百什么兰还是叫什么百什么花，也是就那梗嚼， 啊， 酸的，啊， 嘿， 后来发现是中药材，啊 嘿， 啊，要不然长这么壮实呢？ 忽然觉得就是你不觉得后怕吗？那会儿没吃到什么危险的。 那些你想，那些都是千百年来这个哥哥姐姐们带出来，那肯定不是自己。你不是说傻子从地下凑过揪一个就敢吃？有些甚至是家长告诉你，有些是比如说那个长辈，比如说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长辈，给你这吃，你看这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个，这酸的甜的，一定是这么吃的，不可能是大街上我就自己揪一个就往嘴里塞，不可能。 一代传一代， 对，啊， 还得接着传下去啊。来看这朋友说的，这大家跟这个味道干上了哈。 嗯， 这位叫这个 Swan 的朋友说了，喜欢新书、新柜子、新抽屉的味道， 嗯， 都舍不得经常开柜子门，就怕那个味道跑掉了。 嘿， 每次闻呢就是上瘾 啊， 开一条小缝深吸一口，感觉鬼鬼祟祟的。 厉害厉害！ 你就打开门敞开了闻嘛。 刘海怎么还不长？他说了，家里开诊所的， 哎， 经常偷吃各种甜甜的药 啊。 您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要吃点什么山楂丸什么，应该问题不大。 嗯，对， 啊， 小时候挺爱吃的。那个山楂丸， 对， 助消化的， 除了有点牙碜以外，没别的毛病，味儿特棒，啊。 我妹妹还特别喜欢吃那维生素 C， 那个，哎，就水果味的那个药片 啊， 嗯， 水果味药片 就是维生素 C 片 啊，可能是， 好像是 啊，猴酥也说了爱吃甘草片，啊，这什么爱好都有。这甘草片还真是分人， 嗯， 有些人含在嘴里觉得挺好吃，有些人就含不了，觉得恶心， 很苦。 对，哎，觉得苦或者有奇怪的味道哈。 是是是， 挺好玩。现在这个跟大家一聊啊，这小时候有好多这，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啊，什么样的这爱好都有，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这么一想，真的当年我们应该把一些爱好给这个记录下来， 是吧？现在就方便了，把孩子这拿手机一记录，以后给孩子一看，对吧？照张照片什么都特别方便。 就小时候很多就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嘛， 对 啊，所以那时候也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些爱好或者这些经历真的就没有留存下来。 现在只能跟人吹一吹了啊！ 但是今天聊这话题，我觉得又真的是打开了回忆啊！ 哎，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